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04集，江朗之死。尹香雪是雅生私立中学一名初二的学生，但与令人浮想联翩的美妙名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她的身材过度肥胖，是典型容易发胖而又饮食不节制的青春期少女。为此，她平时在学校没少遭遇异样的眼光，连带成绩和人缘也很一般。尹香雪为此自卑不已，连暗恋的男生都不敢轻易对朋友说出口，更不要说跑到人家面前去表白了。明天是校庆，学校因此提前放学，让大家帮助各自的班级准备活动。这种需要露面的活动向来是班上活跃女生的表现机会，尹香雪没法参与，她也不想凑上前去被人嘲笑，索性离开班里，在学校到处转悠散心。不知不觉，她来到了学校北面的望月湖。望月湖占地不小，中间一座桥，将湖分为两半，桥这边归雅生中学，桥那边就是公共用地，供市民赏玩。学校为了安全起见，就将通往桥的道路都给封起来，也就是说，学生只能在湖这边走，没办法去到另外一边。而且湖边垒起小腿高的石头，高低不一，具有观赏价值的同时，也是为了防止学生失足落水。尹香雪没有游湖的兴致，更不打算在寒冬腊月下水游泳，于是她转身就准备折返。谁知在这个时候，她看见了一个人，他们学校的校草和男神，也就是她暗恋的对象江朗。除了江朗之外，还有另一名女生，尹香雪依稀认出，那好像是他们隔壁班的班花方安安。出于那一瞬间莫名其妙的心理，她没有离开，也没有上前惊扰两人，而是选择了一处隐蔽的角落，不远不近地看着他们俩。此时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，湖边路灯亮起，但总归不如白天明亮，湖面幽暗淋淋，树影倒垂森森，连带将那两个人也都笼罩在了阴影里。尹香雪听见方安安对江朗道： 江朗，这里太黑了，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吧。 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，我很喜欢你，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 尹香雪早就在学校里听过无数关于江朗的传闻，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一位高富帅学霸。可他没有想到，学霸男神这么纯情，居然把喜欢的女生找到这里来告白。他心里有点酸酸的，一方面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方安安，进入江朗的视线，另一方面又诡异的希望方安安拒绝江朗。希望之神似乎听见了他的祈祷。 其实我也有话对你说，你现在在学校里对我的关注已经给我造成困扰了，那些喜欢你的女生都以为是我缠着你，我希望以后不要这样了。非常抱歉，我不能接受你，祝你早日找到更喜欢的人，再见。 说罢，方安安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去，不单江朗没来得及拽住他，就连躲在角落里的尹香雪也看得目瞪口呆。在学校里被无数女生追逐的校草，就这么被方安安拒绝了？尹香雪看着方安安的背影，一时有点五味杂陈。她羡慕对方的潇洒，又再度地感到了深深的自卑。换作她是方安安，听见江朗对自己表白，一定高兴得晕头转向，哪里会管他的表白俗不俗套，别的女生高不高兴呢？ 胡思乱想了一通，尹香雪的腿站久了有点酸，忍不住动了动。她发现江朗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肯定是因为表白被拒而伤心。 要不要上前安慰他？ 理智上，尹香雪知道江朗根本不可能喜欢自己，但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仍对爱情抱有美梦一般的幻想，觉得也许对方正处于伤心之际，得到他的温柔安慰，说不定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自己了。还没等他纠结完，尹香雪看见江朗朝湖边的方向走前一步。 他不会是想不开要自杀吧？ 正要上去阻止，他就听到江朗欣喜道： 哎， 哪儿呢？ 尹香雪东张西望，哪里有方安安的影子呀？对方早就跑远了，但江朗还在说话： 安安，上次辩论比赛的时候，你在台上的表现太出色了，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喜欢上你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们可以先不公开关系，等明年毕业之后我们一起升入高中部，那时候再公开好不好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影响学习的。 尹香雪看着江朗一步步踩上湖边的石头，寒意从心底油然升起，她想出声呵斥，却不知怎么的，也许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制止了她，也许是理智告诉她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尹香雪眼睁睁地看着江朗鬼使神差地弯下腰坐上石头，半身进入湖水，身体一点点地往下沉。湖面上黑黝黝的怪物看不清身形，在湖面炸浮炸沉，而江朗居然还喜滋滋地拉着他。尹香雪紧紧地捂住嘴巴，身体僵硬的已经感觉不到存在，她的脸色煞白，眼睛瞪着前方，眨都不敢眨一下。 安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 江朗开开心心的声音传来，后半句却逐渐被水淹没，化为咕嘟咕嘟的水泡。尹香雪眼睁睁地看着江朗整个人消失在湖面，浑身发抖，缩在角落的阴影里，泪流满面。他身上穿着羽绒服，裹得紧紧的，却分明感到凉飕飕的风不停地往衣服里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尹香雪的腿一软，整个人直接坐到了地上，她倏地跳起来，手脚并用，连头也不敢回，连滚带爬地往望月湖的反方向狂奔。就这样一路狂奔回宿舍，爬楼梯的时候，尹香雪看着从迎面下楼的方安安，她蓦地尖叫了一声，转身扭头就跑。一脸莫名其妙的方安安问同学： 她怎么了？ 谁知道啊，尹香雪不是一向神经兮兮的。 方安安一想也是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尹香雪从另外一条楼梯回到宿舍，她惊魂未定，大半个晚上都坐在床上呆呆的，谁说话都置若罔闻。虽然她的人缘不是特别好，但是舍友也怕她出事，问她怎么了。尹香雪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失魂般地摇了摇头，脸色清白吓人，却什么也没说。舍友见问不出什么，也就没再理会他。他平时的睡眠质量很好，一沾枕头就能睡着，但这一夜却破天荒地失眠了，睁着眼睛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隔天一大早，消息灵通的隔壁宿舍就有人跑过来大喊大叫： 出大事了！ 尹香雪身体一抖，仿佛预感到了什么，本来想起床的身体又缩回了被子里。 听说昨天晚上江朗一夜没回去，宿舍同学去跟老师说，老师跟校工找了大半夜，你们猜发生什么了？ 江朗在初中部， 是人人关注的焦点，舍友纷纷催促他不要卖关子，快点说。尹香雪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 江朗天虎死了，他尸体被捞上来，听说他昨天晚上约了方安安去湖边告白，方安安拒绝了他，他一时想不开，所以就…… 这不可能，他怎么会喜欢方安安呀？ 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真看见他死了吗？ 我没看见，但是我看见他盖着白布，警察都来了。 他的哭声感染了其他女生，很快一整个宿舍的女生都哭起来。尹香雪缩在被子里蒙着头面，她瑟瑟发抖，非但哭不出来，反而更加的害怕。很快方安安拒绝江朗导致她跳湖自杀的消息传遍整个校园，所有明里暗里喜欢江朗的女生都为她的死而感到难过，许多人也因此极恨上了方安安，认为是他间接害死了江朗。对于学校而言，原本作为大喜之日的校庆却闹出这种事情，他们同样为了收尾而焦头烂额。所有人都觉得江朗的人生实在是太过于一帆风顺，所以才会接受不了小小的挫折，走上不归路。只有尹香雪知道，真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